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。飞过西山惊雪北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边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。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大平和小树的早餐店开业后，许梦欣去看过，他跟着大平到了楼上看了看，心里就跟翻了浪似的。 大平啊，你们就住这儿？ 嗯，住着蛮好的。我们也开始接外卖订单了。小树在学做卤味，以后啊，我们上午就做早餐，下午就做卤味，赚的钱肯定能翻倍的。小姨，我跟小树要发达了。 大平也跟着云街叫，管许梦欣叫小姨。许梦欣使劲儿点着头， 嗯，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 大平一定要留许梦欣吃火锅，锅底都是小树自己调的。 哇，有牛肉，小姨你多吃点。 被切成薄片的牛肉层层叠叠堆在盘里，看着确实诱人。买个1000块钱的空气净化器是开心的，火锅有牛肉是开心的。对大平来说，开心真的是特别简单的事。这种开心的程度并不比许梦欣以前买个几万块钱的包要弱，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加强烈。此时许梦欣已经拎着背奶包走出母婴室了。不远处她上班的专柜里站着好几个客人，这可是许梦欣拼业绩的好机会。他还在试用期，试用期的考核里就有一项是业绩。许梦欣连忙走过去，侧身将背奶包往小角落里一放，站起来转身对客人们微笑着说， 欢迎光临。 是你，欣欣。说话的人分别是瑞秋和许梦安，这两个人看到穿着制服带着工号牌的许梦欣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许梦欣知道自己的谎言再也圆不下去了。 没有办法，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站在他们面前。同事看着许梦欣，这两位客人你认识？ 对。 许梦欣僵着的脸略略地松弛了些，抽动着嘴角竭力在笑。 这是我姐和她的同事。 哦，我们是特意来光顾你的。许梦安很快反应过来， 别愣着呀，快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的新品，好像新出了一款粉底液，孕妇能用吗？ 那个，不是买精华液送面部按摩仪吗？给我来两瓶啊。瑞秋在一旁说。 许梦欣很是感激，感激姐姐和瑞秋没有给她多余的时间来难堪。 好，我这就给你们拿。 许梦安和瑞秋选了几样化妆品，许梦欣给精心包好，又将他们送到了商场门口。这家商场离许梦安上班的新苗传媒不远，其实许梦欣早就想到会遇到姐姐的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 瑞秋，大姐，这份工作挺好的，这里暖气开得很足，母婴室也很方便，还有啊，福利待遇也不错，时不时还会发点化妆品小样呢，这样下去我连买化妆品的钱都省了。 许梦欣对姐姐和瑞秋这样说道。许梦欣上班的这个专柜品牌只能算是二线的，消费群体多是许梦安和瑞秋这样的女性。富太太时代的许梦欣路过这样的专柜连多看一眼都不会，何况是用她的产品了。 行，我们会经常光顾的。 哎，欣欣啊，有什么打折之类的活动别忘记通知我们哦。 瑞秋笑着这么说道。等他们离开了商场，许梦安看着有些怅然若失。瑞秋拍了拍许梦安的肩膀。 梦安呐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你妹妹，她能搞定的。 唉，瑞秋啊，导购是要服务顾客的，我就怕他受不了气。 谁不受气？只要是人就都有受气的时候，你今天不也受气了吗？ 说到今天，新苗出了件大事，这也是中午瑞秋把许梦安拖出来逛街散心的原因。上午的时候，许梦安刚好请假去产检了，事先交代过让阿木来主持例会，没想到因为新项目的事，阿木和小何他们直接在例会上吵了起来。小何等人提出辞职，阿木叫嚣着让他们全都滚蛋，他以为他们不敢呢，却不知道这些小年轻素来是敢说也敢做的。 等许梦安回到公司，他们内容中心闹的笑话已经传遍整个新苗了，连老张都知道了。阿木这种职场老油条，有好事了往前冲，一出乱子就往上推。果不其然，他就把过失全都推给了许梦安。 许梦安刚开始没觉得怎么着，本来嘛，当上司的就是要承担责任，阿木是他的副手，这副手做错了事，他自己也脱不了关系。可没想到老张劈头盖脸指责了许梦安一顿，还说什么既然要生二胎了就好好回家养着，我又不是不给你请假啊！自从你怀孕后，你们部门一团的乱，你的项目你自己要盯紧。 许梦安也气呀，是的，没错，她怀孕了，可是该他干的工作一点都没少，反而比以前更努力了。没别的，他就是想着他过段时间就要请产假了，想把手上的工作都给理理顺。特别是那个职业女性的交流平台，它是新项目，前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更离不开公司的支持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做着做着倒变成他内容中心一个部门的事了。现在更有意思的是，项目成为他许梦安一个人的了。行啊，那我今天就请假了。许梦安也撂了话。 瑞秋知道许梦安心里是有气的， 这才拉着他出来逛逛街。 孟安娜，原来我们只有于海的蓝海公司这一家竞争对手，现在嘛，黄思思的公司也开张了。他的公司虽然刚起步，但各方面都特别关注，不用说，接下来肯定是风生水起的。原先给咱们背书的 S 集团现在对咱们没兴趣了，人家想改投黄思思。许孟安有些诧异， S 集团和我们的合作出岔子了吗？看着一脸疑惑的许孟安，瑞秋说，所以嘛，老张才会冲你发火，他不是针对你，是有气儿没地方撒。新苗现在一口气弄了好几个新项目，都是长线，资金压力可想而知。哎，我还听说个小道消息，不一定正确，跟你分享一下呗。瑞秋啊，卖什么关子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于海想收购咱们公司，这事儿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？哦，他是觊觎已久。哎，老张可能要松口了，也就是说，新苗大概要改朝换代了，往后啊，于海要当我们的老板了。 许孟安知道，瑞秋虽然说的是小道消息，但他这个人没什么根据的话，向来是不乱说的，口风比谁都严。既然瑞秋都这么说了，这事儿怕是八九不离十了。见许孟安沉默着，瑞秋又接着说：“ 孟安呐，你跟于海是老同学吗？他收购新苗，对你没坏处的。他要是真的当了我的老板，我立马辞职。孟安，不至于吧？” 许孟安笑了笑，没再言语。老贾去车站接到了母亲，母子俩就站在路边等出租车。贾母看着脚下的大包小包，嘴里直抱怨：“ 你也不知道开辆车来。”“ 哎呀，妈，这车子送去保养了吗？”“ 那么多车全都送去保养了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就是不希望我来。哎，是不是你老婆给你出的主意，故意在这儿挤兑我啊？”“ 哎呀妈，你这想象力不是一般的丰富啊。对了，咱一会儿是去欣欣娘家。”“ 去他们家干什么？”“ 啊，我那房子重新装修，暂时先在欣欣娘家住段时间。”“ 装修？你造什么孽呢？房子好好的，花那种钱干嘛？”“ 哎，换个风格嘛。” 老贾带着贾母进了许家小院，许母和许父自然是热烈欢迎，亲家相见很是亲切，没少嘘寒问暖。二老昨天已经得到许梦欣的最新指示，对老贾破产的事一定一定要三缄其口，大家统一口径，就是老贾和许梦欣的排屋在装修，他们一家在这儿过渡一下。 熊熊看到奶奶飞奔着就过来了，贾母一会儿亲亲熊熊，一会儿亲亲小西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等把小西瓜哄睡了，贾母才想起来，怎么保姆不在啊？老贾就说保姆回去过年去了，如此云云，暂时算是把老母亲给糊弄过去了。 哎，欣欣去哪儿了？又出去玩了？ 哦，她呀，她现在上班呢。 这种事情肯定瞒不住，贾母要在这儿过完年才走呢，许梦欣天天早出晚归的，他能瞧不出端倪吗？ 上班？他上什么班？这小西瓜还没断奶呢，你们怎么想的？浩文呐，不是妈说你，你们又不缺钱，你…… 老贾这时拿起了手机。哎妈，我接个电话啊，待会儿再说。 听说儿媳妇儿居然去上班了，贾母可是坐不住，走进厨房想从徐母那里了解情况。看着堆满了新鲜鱼肉的料理台，贾母对徐母说：“哎呦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弄那么多菜啊，都是孩子们买的，说是您来一定要好好招待。郝文买什么都是应该的嘛。哦，这是李林买的。哎呦，这郝文也是太不像话了，一家大小都在你这儿住，连菜都不买， 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谁买都一样，都是一家人。徐母连忙摇头。我说亲家母啊，欣欣怎么想起来去上班了？哎呀，浩文之前没跟你说吗？我刚知道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，非要我问了才说。徐母心想，还有更大的事儿没告诉你呢。 徐母和贾母在厨房里聊天，李云杰和熊熊也没闲着，姐弟俩正组队打王者荣耀，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。许家二老得了许梦欣的指示，必须对家里的变故保密，熊熊也跟他们一样，妈妈说了，如果保密工作做得好，他过年就会给熊熊一个大红包。熊熊现在太需要一个特别大的红包了，他都后悔把自己存着的钱上交给妈妈了。表姐李云阶说了，要当英雄就得付出代价。妈妈也说，熊熊给他3000块钱，全都给妹妹买尿不湿了。于是，熊熊每次看到妈妈拎着尿不湿回家，都会问： 妈妈，是用我的钱买的吗？ 妈妈会很敷衍地说： 是是是，熊熊。那笔钱，熊熊存了有些日子了。存钱就是怕妈妈生了二胎后，他自己失宠，什么都要跟妹妹分一半。现在看来，他完全是多虑了，因为他连那一半的宠爱都快没了。 这个家里，所有的人都围着小西瓜转，包括那只叫许富贵的狗。许富贵看到小西瓜，眼神都会变得特别温柔，想伸出小爪子碰碰，却又不敢。许富贵对熊熊可不这样，跟熊熊玩得不好了，他哼哼着就扭屁股走人。就连本该和熊熊同一阵营的表姐都变了。表姐一来这边，最先去看的肯定是小西瓜。 表姐，你怎么没去上补习班呢？ 哦，改成一对一辅导了，专攻英语，从明天开始。 初中生真可怜。 熊熊，你早晚也得上初中。 我一点都不喜欢上学。 那可不行，烦不烦呀？干嘛这种时候给我打电话？ 游戏正打着激烈呢，这种时候接电话肯定影响输赢。熊熊就说： 别接了呗。 表姐没听他的，一边接起电话，一边往屋里走。 什么呀？接个电话还要背着我？ 熊熊明显有些不高兴了。给李云杰打电话的是刘思明，刘思明要邀请他去看比赛。刘思明参加了一个街舞比赛，要李云杰去给他助威去。等李云杰从屋里走出来，熊熊嬉皮笑脸地说： 表姐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呢？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没有。 小心我告诉你妈。 随便。 游戏还玩不玩了？ 不玩了。 这时候老贾抱着小西瓜进来了，李云杰迎了上去，一脸的笑容： 小西瓜，姐姐抱抱。 熊熊一脸的黑线，这表姐也太偏心了吧。贾母从徐母嘴里没有问出什么来，心下有些不痛快。无论怎么说，儿媳妇出去上班这件事都不合理。要说许梦欣跟她姐姐似的是职场女强人，那行，孩子还没断奶她就去要上班，这没什么，当婆婆的肯定要支持。可是这许梦欣，他儿子对许梦欣可以说是有求必应，多少钱都舍得给他花。他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上了班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呀？就许梦欣赚的钱，给他自己买2件衣服怕是都不够。专心在家带孩子有什么不好的？难道这里边有什么别的隐情吗？到了傍晚，许梦安和许梦欣两姐妹就都回来了。 徐母准备的饭菜很是丰盛，众人都各怀心事，一顿饭吃的那叫一个辛苦啊。贾母是再也忍不住了，说起了许梦欣的事。 欣欣啊，这好好的你怎么想起来上班了呢？没等许梦欣说话，许梦安便道，他也是不想跟社会脱节，出去上班也能多认识些人，老是在家里待着反而很容易东想西想的。老贾在一旁赶忙给贾母加上菜。 哎，妈，你尝尝这个羊肉啊，特别的新鲜。 欣欣啊，那你是在哪儿上班呢？我没等许梦欣继续往下说，许梦安忙说，在一家外企。外企？贾母当然知道外企是什么意思，怎么说还是个大公司，算是吧。许梦欣感激地看了姐姐一眼。要我说，欣欣啊，你有心出去上班吧不是坏事，但这事不能着急，好歹得等小西瓜断了奶吧。你爸你妈你姐还有浩文，他们都不心疼你，我这个当婆婆的还心疼呢。你这又要给孩子喂奶又要上班，忙得过来吗？ 哎呦，妈，知道你疼儿媳妇了啊，赶紧吃饭吧，咱吃饭。老贾心里头也知道那些事怕是再也瞒不住了，但他真的说不出口。他一直是母亲的骄傲，甚至是整个村子的骄傲，他不想让母亲失望。 妈，我能应付的，不会耽误小西瓜喝奶，我有杯奶包呢，很好用，好多上班的妈妈都用这个。 徐母在一旁说， 我说亲家，这是孩子们的事儿，咱就不管了啊，随他们去。我这个当外婆的现在身体还结实，小西瓜也好，熊熊也好，我都能帮着带带。再说了，带孩子老贾都比我在行了，小西瓜呀就喜欢爸爸抱呢。 许父给了许母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，许母这才意识到刚才的话有些多余了。 贾母没有再说什么，埋头继续吃饭。等吃了饭，他把儿子和儿媳叫进了他们的房间。房间原本就是许梦欣的闺房，只是跟以前相比，这间房凌乱的有些不像话。桌上床上堆满了衣服，地上散落着孩子们的玩具，像是他们谁都没有时间收拾它。老贾低头站着。 妈，你别生气了啊，欣欣上班的事我们不是故意瞒着你。 对对对，我也是一时兴起，哪天没兴趣了说不定就不去了。像是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吧，反正你们俩结婚后这日子都是你们自己在过，我就是想管你们都不让管，可是管不管的咱都是一家人对吧？ 那是当然的。妈， 你们瞒着我的这件大事儿，你老丈人丈母娘还有大姐他们全都知道了吧？ 那什么，这 他们全都知道了，我怎么就不能知道啊？ 妈，我听不懂你在说啥。贾母没有搭理老贾，转对许梦欣说， 我说欣欣啊，他没听懂那你听懂了吗？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午夜拍案惊奇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 那一段好时光

人间百态，北平的凄 冽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贾母把儿子和儿媳拉进了房间，发现有问题不对。贾母的一些话让老贾非常的局促。贾母没有搭理老贾，转对许梦欣问他说的话老贾没听懂，许梦欣你听懂了吗？ 许梦欣看了老贾一眼，才对贾母说，妈，既然你都猜到了，我们也没什么好瞒着的了。 贾母的身子稍微往后仰了一下，长叹着气，这口气长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回来。老贾一下就跪下了，结结实实的双膝着地，听声响就像是地上会被砸出一个坑。 你给我站起来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别随随便便下跪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没钱不丢脸，你现在这样才丢脸。 老贾仍是跪着。妈，妈。 许梦欣连忙去扶老贾，起来吧，把什么都告诉妈。贾母隐隐已察觉，只是还不敢确定，如今听了许梦欣这句话，心内已经了然。贾母问儿子，到什么地步了？你先给我站起来。 老贾没法再隐瞒了，只能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。 贾母听完又是摇头又是点头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许梦欣安抚着婆婆，妈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愁也没用。 哎呦，还要难为你出去上班，你哪会赚钱呢？你赚的那点钱顶什么用啊？这西瓜还那么小，你怎么舍得扔下孩子呢？ 贾母嘴里满是对许梦欣的责备，却一脸心疼地抱住了许梦欣，边哭边说。 让你吃这种苦头是好闻没用啊，欣欣，你受委屈了，你欣欣呢？ 许梦欣知道婆婆的这些眼泪很复杂，这眼泪的成分更多的是对儿子遭受事业重创的疼惜，剩下的才是对许梦欣的疼惜。可许梦欣不想去计较了，他已经知足了。现在许梦欣很累，体力、精力、时间，所有的一切都在透支。他也想哭，可是他累，他的家人们谁又曾顺风顺水呢？许梦欣还记得大姐为了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是如何努力，大姐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大姐还说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许梦欣还记得父亲上班的工厂效益还好的时候，父亲是如何没日没夜，自己加班不说，每每还总要给工友代班，就是为了多赚那一点点钱。许梦欣也还记得 母亲踩着三轮车去摆夜市的情景。那时候许梦欣还是个年幼的孩子，只觉得好玩，坐在三轮车上嘻嘻哈哈，却不知道自己的体重给母亲增加了负担。这前面二三十年他过得轻松，不过是这些人在为自己负重前行。当然这里面也有许梦欣的丈夫。许梦欣以前不甚珍视珍惜，却是真心实意的对她好的丈夫。 妈，没事儿，能挺过去的。家母没想到儿媳妇儿会反过来安慰她，一双眼哭得更红了，只抽泣着，再说不出话来。小院内，徐母悄声问着许梦安：“大姐呀，欣欣的婆婆不会是知道了吧？”许梦安揽住徐母的肩膀：“妈，欣欣现在不一样了，她自己能解决。”“唉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你们不管变成什么样啊，在我眼里都一样。我就想着你们还跟熊熊那么大的就好了，那时候生活条件虽然差一点，但也没有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啊。妈，过日子哪能没烦恼呢？”“这话我不知道吗？可是欣欣不一样啊，她是一天的苦都没吃过。”“妈，你又来了。”“哎，大姐呀，欣欣上班的那个公司你去过没有？你最好去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工作呀？怎么老是要站着？不是坐办公室的吗？”“妈，你怎么知道她老是站着？”“哎呦，她那双鞋，鞋底都穿薄了嘛。她刚到公司，总得干点跑腿的活儿，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妈，你别担心了。”“我说大姐呀，你认识的人多，去跟欣欣的老板打个招呼，让他别老是跑腿儿啊。”“哎呦，我的亲妈。”许梦安有些无奈，不知怎么眼里却是噙着泪。“妈，我又不是如来佛祖，有那么大神通。”“她是你妹妹。”“她哪是我妹妹，她是我祖宗。”“你……”许母拍打了一下许梦安的手臂，却又笑了：“你呀，你。妈，我该回去了，家里还一堆事儿呢。”“哎，大姐呀，云街这回期末考没考好吧？”“哟，你也看出来了，孩子什么都写到脸上了，不像你们现在是什么实话都不跟我说了。”“哎呦，妈，这是哪跟哪儿啊？”“哎呀，我说大姐呀，按说你肚子里这个快出来了，云街呢又到了最关键的一个学期，你是不是考虑一下请个假什么的？”“知道了，这些我自己会掂量。”“你会什么呀？你也就是看着什么都会。”“哎，没你这么当妈的，你就这么看我呀？”“我说你别逞强，哪有人什么都能做好的？这人呐，有一两样出条的地方就行了。这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的，强中还有强中手，比来比去的，有什么意思？”“哎呀，妈，我没有。”“好了好了，大姐回去吧，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听的。” 这次期末考试，李云街的成绩创了新低，英语成绩更是惨不忍睹。这也是为什么许梦安要给女儿安排一对一的英语补习。许梦安一家三口在巷口等车，李云街支吾着，似乎有话要说。许梦安就问女儿：“ 云姐啊，怎么了？有话就说呗。”女儿摇摇头：“其实也无所谓了，就是补习的事能不能改到上午？”“你下午有事吗？”“嗯，刘思明有个街舞比赛。” 云姐啊，跟老师约好的时间能随便改吗？ 女儿没有吱声，而是看向了李林。李林忙说：“要不跟老师商量一下。” 哎，这个英语补习老师是名师，他有多难请到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改到上午，难道人家上午没安排？是你们说改就能改的吗？啊？ 哎呀，你别激动嘛，我说，这少上一节课，多上一节课也不会怎么样，是吧？ 李林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云杰没过几个月就要中考了。 李云杰一时头大，他最怕爸妈因为他吵架了，忙说：“ 算了算了，我不去给刘思明捧场了，这总行了吧？就你这个态度，别说补习了，就是重新再上一遍初中都没有用啊！” 许梦安这下生气了。对李林来说，妻子的话说得有些太重了，女儿的脸一下就拉长了。李林只好两边再劝，劝来劝去，结果倒好，这俩人谁都不理他了。等叫的车到了，三个人上了车，相互之间没有一句话。 李静还没回老家时，每天晚上都会给许梦安他们准备夜宵，养生汤是给许梦安两口子的。李云街这里则是面条、馄饨、饺子之类的，每天都不重样。 娘家这顿晚饭，许梦安心事重重，有些食不知味。这会儿到了自己家，居然有些怀念起李静的养生汤来。李林听到妻子的肚子作响，知道妻子饿了，就琢磨着给她做点什么吃的。 算了吧，随便叫点外卖，你去问问云街想吃什么吧。 显然这是许梦安对丈夫的厨艺没有信心。李林就赶紧说：“我刚问过了，他还在赌气呢，根本就不理我。你刚才对他说那几句话有点过了啊。” 马上就要中考了，他还分不清轻重缓急。 我说教育这件事跟学校有关，跟孩子有关，这大部分的责任呢还在于家长。云杰没有考好，咱俩身上也有原因，不能全怪他。这些道理你明明比我懂的。 道理谁都懂，可是今天啊，何鲁妈妈建了个微信群，把我给拉进去了，说是跟大家商量下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事。 我们不是答应云杰不送他出国吗？ 可是看云杰现在的情况，重点高中是没戏了。 怎么，你舍得送孩子出去啊？过了年他才16岁，国外没你想的那么好，留在国内上个普通高中也不错了啊。那么点大的孩子去了异国他乡，父母也不在身边，还要建立新的社交圈，到时候更容易出状况。要是在我们身边，不管出了什么状况，好歹我们能第一时间知道啊。可他要是在国外。 我没说一定要送云杰出国，只是这也是一条路子，了解一下没什么不对。 我刚才可说了啊，教育是多方协力的，咱们孩子有困难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和他一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往外推责任嘛。 听了丈夫这话，许梦安不高兴了。我说李玲啊，孩子都是我在管，你出什么力了？不出力也罢，你居然还叉着腰在这里说什么我把问题往外推。 我发现啊，你最近特别容易上火。行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不该说这样的话，行了吧？ 现在明明是寒假，你也放假了，按说你应该管管孩子的功课了。可是你倒好，还是三不五时的往学校跑。 哎呀，我那个新的实验室在建呢，很多事情我都得亲自盯着，这你也知道，这个实验室我等了多久啊？ 实验的，除了你的研究，你眼里还有什么？ 我说许梦安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你妹妹了，你一点就着。我跟你说。 你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都没有啊。我就只有一句话想说，你说我眼里只有工作，那你呢？你这都快生了， 云杰也快中考了，怎么就不能请个产假回来啊？啊，回来照顾一下云杰也好啊，没你这么当妈的。 李林，你说什么？ 我说没你这么当妈的。 你马上在我面前消失。 听了这话，李林也不再犹豫，快步走到门边。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回头说， 从明天开始咱不去你妈那边吃饭了，不自在。 我说李林，你想火上浇油是吗？不去我妈那边吃饭，谁做饭？你做饭吗？ 我做就我做。 行，这句话你再说一遍，我给你录下来。 你幼稚。 到底谁幼稚？ 行，我先消失啊，保证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在你跟前晃荡了。晚安。 气死我了，李林你。 李林一想到以后每天要去许家小院开火，心里头就有些不愿意。许家小院现在的气氛总是有些怪的，老贾丧着脸，许梦欣则跟打了鸡血似的。许家二老围着老贾小两口转，一个比一个小心翼翼，生怕说错什么做错什么。相比之下，李林倒是有些想念以前那个爱炫富爱吹牛的妹夫贾浩文了。 李云街呢，摊开书本又合上，合上又摊开，他的手边是被揉成团的期末考试成绩单，那些数字是如此刺眼，刺眼到他不愿多看他们一眼。听到主卧外传来关门声，还有老爸的脚步声，不用想，老爸又被老妈驱逐到书房去了，这两人肯定又吵架了，不是为了别的，一准儿是为着李云街桌上这张成绩单。 这时候刘思明发来微信的语音信息， 云姐，明天你真的不来看我跳舞啊？ 李云姐回了个抓狂的表情，什么话都不想说。 那明天还晨跑吗？ 李云姐对着手机没好气的，不跑。 许梦安跟老张说要请假，请长假，话是这样说，但第二天他还是起了个大早。李林还算兑现承诺，给一家人准备了简单的早餐，当然除了牛奶，其他的都是在外边买的。李林就对许梦安说， 上午我去学校，刚好带云杰去转转，下午我会送他去补习班的，那个晚饭你就别担心了啊，反正你准时下班回来，饿不着你。 这是李林的本事，不管头天晚上他们怎么闹别扭，到了隔天他也能跟没事人似的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李林能这样，许梦安可不能，他还生着气呢。所以许梦安根本没搭他的腔，随便吃了两口早餐，拎着包就走了。等到许梦安到了新苗，发现老张早就在他的办公室等他了。老张站在书架旁，那上面陈列着这几年许梦安给新苗拿下的各种奖杯和奖牌。 老张抚摸着那些奖杯说道， 梦安啊，你说做人怎么才算成功呢？ 这个问题太深了，我回答不了。 还跟我生气啊？哎呀，我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 不敢不敢呢，你是老板，我要是真的生气今天就不会来了。 哎呦，先坐，咱们坐下来说啊。 老张说完自己也坐了下来。 老张，你这是有事？ 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 我应该知道了吗？ 自从我创业以来，得到了很多，但也失去了很多啊。别的不说，我这几年就没参加过孩子的家长会。我那孩子你也见过，再过几个月就参加高考了。孩子前段时间跟我闹，说我不是个合格的父亲，我特别沮丧。我那么努力，你说啊， 不就是为了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我累了， 所以 啊，所以呢，我答应了于海，把新苗给他了。 李云街跟着老爸来到了老爸的学校。说实话，李云街小时候还挺愿意来这儿的，每次总有一堆的大哥哥大姐姐领着他玩。现在大了，再跟着老爸过来，他就觉得自己像是爸爸拖着的小尾巴，自己不是小朋友了，完全可以自己安排时间，可是老爸非要拽着自己来，李云杰心里很是有些不痛快。 到了李林办公室没多久，那位梅一朵梅阿姨也领着她的女儿来了，就是那个叫笑笑的小姑娘。笑笑还真是自来熟，才见李云杰两面就姐姐长姐姐短的叫着，还要姐姐教她做作业。 梅阿姨仍然穿得花枝招展，身上的香水味微有些刺鼻，一笑起来就露出极为整齐的两排大白牙，不得不承认她笑起来还是很好看的。梅一朵问李云街，云街啊，我送你的围巾你喜欢吗？李云街有些尴尬，哦，还行吧。其实那条围巾李云街一次都没戴过，上面印满了商标，有种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围巾是名牌的感觉。李云街不喜欢，没准小姨会喜欢，本想转送给小姨的，一直忘记给了。 李林这时候说道，啊，我跟梅阿姨要去一下实验室，你和笑笑就待在这里啊，不要乱跑。 什么什么？还没等李云街说话，老爸和梅阿姨就走了，留下李云街和笑笑大眼瞪小眼。 姐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 何出此言？ 姐姐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 意思就是你干嘛突然这么问呢？ 反正没人喜欢我，我爸爸也不喜欢我，至于妈妈，外婆说我是妈妈的拖油瓶，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的。 没有没有，我没有不喜欢你，要不我给开个动画片给你看好吗？说着李云街掏出手机，喏，笑笑给你看小猪佩奇。 这个太幼稚了，姐姐我不看，你还是教我写作业吧。 梅阿姨不太讨人喜欢，但笑笑还是可爱的。李云街坐下摸摸笑笑的小脑袋，你和你妈刚从美国回来是吗？ 对呀。 笑笑点着头。那笑笑，你爸爸呢？还在美国吗？ 嗯，妈妈和他分开了。 对不起。 为什么要对不起呢？再好朋友也会分开的，我回中国之后跟原来的朋友也都分开了。妈妈说分开了才会有新朋友，你爸爸就是我妈妈的新朋友。 李云杰愣了一下。啊，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。